轻挑半面空对窗，一弹一拨琴弦唱思量，怕风轻云暗淡，又怕情深缘浅，才盼流水送思念。夜半星星门将人轻掩，听只留不语声默相然，潇潇流水送华年，渔舟又唱缱绻，走过江南旧时景色依然。欲弹琵琶琵琶不曾语，风吹流年却只剩回忆，古道恋旧人旧人不知去，谁人作伴只唱旧旧人不知去，谁